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盛夏聚会直破冰点，5月12号至5月14号，购买所有商品满400元立减50元，满500元立减60元，满600元立减70元，最高可立减180元。详情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李想。坐在我对面的呢是来自德国爱乐市的李总。李总你好。 李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这个今儿把你请过来啊，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呢和德国爱乐市品牌啊专门做锅具的今天是一个联合的答谢活动。 是的，我们这次做的也是工厂直供，只为推广一下我们的品牌。 对， 就是今天买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 今天是特别合适的。为什么今天合适呢？第一啊，价格方面肯定让大家今天特别合适，这个跑不了，您甭着急，我们一会儿慢慢跟您说。但是我觉得今天特别合适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啊，让您用一个特别实惠的价格把整个自己家里的这个锅具啊，什么蒸锅呀、奶锅呀，什么都换新，对吧？ 第一我们是做的特别全，第二今天呢从品牌来说也真的非常划算。 对， 我们知道从锅具的发展，第一代肯定是石锅，这已经过去了，不用说了。 对，最早的时候咱们什么陶祖范蠡啊，弄那个什么陶土的呀，然后石头的呀、瓷的，后来才出金属的。 第二代可能我们就说的是老铁锅。 铁锅 它是生锈比较严重，铁锅一直是不建议大家去怎么炒菜来用。第三代呢可能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些不粘锅具。 不粘锅 带特氟龙涂层。 有涂层，对对对， 是。所以说目前我们是德国爱乐市啊，我们是推出了这种钢的锅具，而且很多家还在做一层两层的时候，我们优先推出了3层钢的锅具。 大家注意，李总说了两个信息，第一，德国爱乐市是只做钢的锅具， 是。 第二，他做3层钢，但是我要问清楚一个问题，钢据我了解有什么201钢、204钢，还有什么304钢，你们家做的是什么钢？钢和钢的这个价格差别很大。 李老师，钢材的发展史可能要真的从德国说起了。 1912年 不锈钢诞生于德国。我们德国爱乐市也是传承这种德国日耳曼人民这种严苛的制锅工艺。 德国人严谨，这我们知道。 一个叫毛拉的德国人，他是发明钢材之后，但是几十年之后才应用到锅具的生产和使用。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啊，做3层更加适合于来烹饪，为什么呢？ 为什么？ 咱们里边接触食物肯定要用304的不锈钢。 304，您记住304不锈钢。 对，它在炒菜的时候真正做到防刮、耐磨、耐酸、耐碱，而且304的不锈钢它在医学领域真的是广泛的应用。而且今天我也带来一份资料的。 我看看。 这是我们受到欧盟 SGS 认证，拿到这种一个健康的304的不锈钢的一个检测报告。而且欧盟的人家对标准非常严，你看我们 物质浓度啊， 重金属的 小于等于0.1%，通过检测。对， 是，所以说他在炒菜的时候是更加的健康了，对吧？第一，我里边是304不锈钢，拿到检测报告了，别人真的没有。第二一点就是我们里边用到的是一个纯铝，铝的话它导热不就是均匀？ 里边第一层是304钢，304钢耐酸、耐碱、耐腐蚀，而且接触食物是非常安全健康的。 是， 医用当中有很多的领域当中用的都是304这种钢， 对，所以比较健康， 很健康。然后第二层你用的是什么？ 中间一层我们用到的是一个纯铝， 铝 它导热非常的均匀 啊，对， 所以有了这口锅，你在家炒菜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说开个玩笑，你拿一根蜡烛做菜，就是因为它中间是铝，所以说你在底下加热，锅边锅沿是一样的温度，在做菜的时候油烟少，不易粘，不易糊。 哎，这个特别重要，就是你看哈，我跟家里摊个鸡蛋哈，如果家里我用传统铁锅摊鸡蛋的时候，中间已经糊了，周边还没熟呢，就有这种问题，所以你只能来回转那个锅。但是如果有这样的锅，无论是炒锅还是说我们这个煎锅的话，它是整个盘底均匀受热。 是，而且外层我们是采用一个 导磁都不锈钢，第一它硬度非常高，所以说这口锅真的是非常非常耐用。 导磁还是它是一个非常硬度的，硬度很高，因为锅外边肯定磕碰碰少不了，对吧？ 对，第一它硬度高非常耐用，第二它是做到一个导磁，在家里真的是不挑任何的灶具，比如说您说的明火， 灶眼上直接弄， 电磁炉，包括一些光波炉、电陀炉也好， 电磁炉、电陶炉、光波炉，什么都行，是吧？ 对，非常方便，不挑灶具，所以说我们今天用起来真的是三层打造。第一，它是非常的耐用，第二，它非常的实用，而且这种是新的一个高科技的材料。 所以您看的电视里边看的，您可能在家里看什么韩国电视剧啊，还什么的，它放的这个是比较多的。您看人家里都特别装的漂亮、干净，人家那厨房弄的干净漂亮，都是这种不锈钢，这个叫做内。内层304中间是铝导热好， 对， 这个打出来的时候才是一个标准的好锅，所以做一口好锅不容易，但是一口好锅价也不便宜啊。 说到工艺这块，今天我们也是做到一个升级啊，对吧？一口锅我们在专柜是1698元，为什么？第一，我们是品牌，德国的品牌。 一口锅，一口什么锅？你们专柜价1000？ 32公分的炒锅，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内径30、外径32的炒锅。 外径32、内径30，就是标准中国咱们那个炒勺那种。 对，爆炒的炒锅， 爆炒大炒锅。 第一，我们是品牌德国的；第二，我们是工艺不一样，通体三层。你想三层打造，三层要复合在一起。 你通体三层 是受热特别的均匀， 不是就一点儿，是通体三层。 对，我们炒菜第一不易粘锅，第二它油烟是更少了。第三，我们在家做菜的时候不易粘。你想不易粘的锅具，你在家第一炒菜好吃了，对吧？不润糊嘛。第二，炒完菜之后真的一个好打理， 对， 才是妈妈用的。 受热均匀，其实省煤气，省这个能量哈， 是 吧？电磁什么的这些能量。然后呢，你再加上你这个。本身呢它受热均匀之后你不会起油烟， 是 油烟啊，这样很健康。而且呢里面是304钢的话，它的密度比较高，所以它可以达到一种物理不粘的类似这样的一种状态， 不易粘不易糊， 不易粘不易糊。 第三，我所有的锅盖都是带有专利的VR锅盖。 你有锅盖是吧？ 对，我专利号是 ZL2013-2020-5765.X。 微压锅盖，李总又说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微压。什么叫微压？就是你知道我们高压锅那是高压炖东西迅速烂，微压那是盖能盖的比较严实，微微的里面压力比外边重一点，所以这个东西焖的味儿就容易进去， 对呀、 然后焖的也快。 说到锅盖部分，李老师，我在真的就是非常骄傲的告诉大家， 好骄傲。 第一点，我们是全钢的锅盖，好多你买到的是玻璃盖，是组合盖，我们一步到位全钢的，本身是不锈钢中的高端系列，全钢的，你想密闭本身密闭压的带沉是吗？踏实，密闭的就比较好。第二点呢，我们是带有那个锅盖中间它有个旋钮，你把它左边打开，它就可以做到一个防扑防淤，因为它有一个大量的氧气进入，比如说你爆炒菜的时候，收汁特别快，好吃。当你把它旋转过去之后。它能密闭微压， 上面特简单， 说的炖茄子炖豆角就快速 一转，然后呢就可以达到微压，一转它就可以透气。 是， 好，那我就问一下，1698，1700吧，这么一口锅，那咱们回来再说说。今天咱们一开始节目开始时跟大家说，今天要全家福组合，对吧？全都得有，炒锅有了1698，锅盖也有了。我现在要问了，家里要用的时候，我们家里第一是叫煎炒烹炸，那么首先说咱们要说炒锅中用最多的，还有一个就是蒸六个馒头啊，对吧？蒸条鱼啊， 是 有没有蒸锅？ 李老师又为听众朋友们谋福利了，今天 我也要下厨房。 我今天带来的真是大全套，你想的，今天我们32公分外径30的炒锅有了，蒸屉今天我也加赠，而且依然是全钢的，我是做到一个加高将近10公分。比如说你在家里蒸个菜，给宝宝做个水蒸蛋， 对， 或者做蒸个杂粮、蒸鱼都可以做到大蒸。 所以大家注意，今天这个蒸屉给大家蒸，光这一个蒸屉198， 是 送给大家的哈。 因为我今天带来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诚意。炒锅有了， 炒锅有了，蒸锅有了。 我今天还有24公分、5.5升的大汤锅，一样通体三层钢，一样德国品牌，带有专利微压锅盖的汤锅也送了。这口798， 24厘米标准大汤锅，但是5升，它高， 是 它深。你熬汤啊，熬粥啊，炖个大肘子什么往里面放，这是最合适的， 放得进去， 对吧？炒锅这其实一大炖锅，一个当汤锅啊，你可以放二。这多少钱？ 单独798，也是通体三层钢的，带有 798，1698，198，您自己加去吧，这就基本上2000多了， 是 2000大几了。 除了这个，李老师，我打断你，今天。这个我送了之外，我还要再加赠欧式的煎炒锅，同样带有专锅专盖。 有，您看啊，每个锅都有盖啊，叫煎炒烹炸，煎锅你也有，也是这种三层的钢， 通体三层的， 通体三层钢， 带压锅盖。 这一个锅多少钱？ 单独698。 我们到专柜可以去询价吗？ 支持专柜验货比价的。 专柜验货比价698一个煎锅，平底煎锅，咱们自己家里煎东西吃的哈。然后呢，这个也是今天组合里边的， 也在组合里边， 这可就3000多了。 将近四千了， 将近四千了，将近四千了。 但是我打断你先，目前这些其实已经很全了。 对啊， 但是 煎炒烹炸齐了。 我们今天打造的一个是德式厨房大全套， 嗯， 所以说我今天还带来了一个精致的万用对锅，也可以说单身贵族锅。 嗯， 它是 1.5 升的容量，而且也是通体三层，带有个压锅盖。 这一锅多少钱？ 单独498。 498，德国的，你看啊，304刚在那放着498。哎呦，这加起来得4100多了。 但是今天李老师，我还有配件要送。 对，你大全套，你得给我全，你锅全换了，我家里可以全换齐了啊。 四口锅相当于五口锅的功能，锅你想到了已经全了吧？ 啊，锅都全了。 我今天再加赠专柜正品的炊具厨房四宝，而且我再次强调，我都是用一体钢一片钢打造的， 一片钢打的，不是说中间有缝，有缝就容易藏污纳垢，对吧？ 塑料棒那种。 对，一体打造的， 西式产。 西式产、 中式产、西式产都有了。 哦，就西式产就是那个平底产的，你煎什么东西它只中间带漏勺那样的，那个漏油的那种的哈。西式产、中式产啊，那我漏勺有吗？ 漏勺我今天有了，汤勺也有，厨房四宝全。 漏勺、汤勺都有，四宝都是一口一片钢打的， 一体钢打造的， 一体钢打的，不藏污纳垢。哎呀， 398这一套。 那你刚才我们算了。三十厘米炒锅，30厘米蒸格都带锅盖的啊， 是 24的汤锅带锅盖，24的煎锅带锅盖啊，16的奶锅带锅盖的， 是 包括这四件套，这加起来多少钱？ 所有配齐目前在专柜4586元， 我买不起，4586。说实话，咱厨房换套新，只是谁都想换套新的东西， 是 但是你让我花超起了4000大几，说实话，谁那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咱们说了，今天是什么？德国爱乐士和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属于今天给大家是回馈，是吧？ 品牌推广、 品牌推广，你给我一个落底的底价。 李老师是这样，既然今天我们也来了，我也代表德国爱乐士集团来了，作为电视购物包括咱们媒体渠道的总经理， 嗯， 今天我真的拿出来一个特别划算的价格， 嗯， 在专柜4000多，其实德系的锅具真的不贵，但是今天我们是高端系列，德国品牌三层钢，我9折不用。8折不用，4折不用，3折不用，1.5折的力度，我是6字打头3位数，699元，厨房大全配齐， 699，你确定？ 我确定，今天 699，30厘米的三层钢的这个 炒锅。 大的蒸格，包括锅盖全齐的24厘米的汤锅，24厘米的煎锅，这都配锅盖，16厘米的奶锅啊，煎炒烹炸的齐了，包括一体式一片钢所打造的炊具4000套也齐了，一共699， 再专柜4586，今天1.5折的力度，工厂直供，零利回馈。 你向大家保证，这是不是专柜正品行货？ 我在此代表德国人士保证，每件专柜正品，假一赔十，所有精湛的工艺，在家里我可以做到锅体质保20年。强调锅体，如果你说开裂了、穿孔了。别人是按国家三包执行，对吧？ 嗯， 我是给你做的质保20年，20年有问题单品换新，而且其余的再按国家三包执行。 行嘞，我先跟大家说一下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打电话给大家免费送到家，验货满意付款，400-015-5151。李总，你再把你刚才给大家说的承诺，你再重复一遍。 第一，我保证每一件是德国爱乐士的德国 正品行货， 对， 支持专柜验价， 支持专柜验货比价， 专柜验货比价都可以。刚才你说的质保那个还有点特殊的啊、哦。 所有我都是通体三层，里边是304不锈钢，本身坚硬，你想在医学领域做广泛应用。 对， 中间我是用到春铝，外边导磁钢，三层通体复合，所以说我能做到别人质保1年，我做到质保20年。锅体开裂了、穿孔了，我不修，单品换新，换新之后我再续保，今天一次消费，终身可以受用的锅具。 再续保还是20年。 对啊，所以说我真的要李老师，我再强调一点，我一定要限时限量，就在今天才有的。 对， 我不可能无限 供货。您要知道哈，毕竟您到人专柜上面去看，4586块钱 是 四口锅、炒锅、汤锅、煎锅、奶锅都齐了，包括30厘米的大蒸格上面给您加齐了。 是 这四口锅全部都是三层钢 啊， 钢铝钢，而且呢三层都不一样。第一层这个靠里边的是304啊，安全的，这个耐强酸强碱的，中间是铝，让它导热均匀，底下是这种导磁钢，这样呢保证这个锅整体 耐用。 耐用，然后这四口锅全部都是这样的东西，这四口锅再加上那大蒸格，再加上给您的什么铲加起来，咱都甭说什么叫主体， 相当于实践了。 4586块钱，厨房全换新， 是， 但是今天699，而且我们北广还给大家 包邮免费送货上府，验货满意再付款。这就是我们跟德国爱乐士的一个战略合作，一个推广期，工厂直供的，您才有这样，估计也就是一个刚才的一个成本。打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400-015-5151，免费送到家，验货满意再付款。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盛夏聚会直破冰点，5月12号至5月14号，购买所有商品满400元立减50元，满500元立减60元，满600元立减70元，最高可立减180元。详情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于丹，于丹你好。 周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可能大家呢会有这样的感受，每家里边啊可能都有一些罐头食品在那放着哈，就以备不时之需。因为我说今天工作忙了啊，没有精力了，没有时间了，就不做饭了，咱们打开一个自己喜欢的罐头食品，你或者呢就那样吃，或者说呢你再给它加工一下，搁点菜，搁点其他东西，就是一顿美餐就出来了。 没错，尤其是现在天气越来越暖了，工作也越来越忙了。如果说有一款啊又好吃又营养，然后吃起来大家都非常喜欢分享的这种罐头呢，那就格外好了。所以今天呢也是为了应大家的这个需求呢，直接为各位带来的一个组合，就是2D 的荷兰鲱鱼罐头劲爆组。那为什么要劲爆组呢？其实周老师咱们也不是第一次给大家推荐这个荷兰鲱鱼了。 对， 之前哈我给大家推荐的258块钱40罐，但今天呢是有非常非常超值的好礼要送给大家，周老师给大家揭晓一下。 对，今天是这样的，我们的主品呢是茄汁味的鲱鱼100克一罐，咱们是40罐啊，另外还有香辣味的鲱鱼呢是100克一罐的是10罐，这就是50罐。 对， 那么以往我们就是一个40罐的组合，今天我们加了10罐，50罐的组合。那50罐的话，市场上呢一罐就要16.9块， 没错， 那这50罐的话呢就得 800多块钱、 但是我们北广生物时间呢曾经卖过是258啊，北广购物呢也卖过是258。 对， 但是今天呢我们是加了量，也就加了10罐，但是价钱又往下浮动了，199你就可以拿回家。 对，19950罐。 对，哎呀，真的是太合算了。 对， 所以呢如果你想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啊，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说到这个组合，它的合算，一个是价钱的性价比非常高， 对， 另外就是它的品质。 没错，因为其实说到鲱鱼的话，大家不是太熟悉哈， 不是太了解， 有可能很多朋友去过荷兰才会发现，哎，如果你去荷兰旅游不吃鲱鱼的话，相当于没到过荷兰。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二战期间呢，荷兰人啊没有什么吃的，食物很匮乏，他们就经常去吃这个鲱鱼，后来发现啊，你看身高长得又非常高，这个身材呢块儿又非常的大，所以呢大家喜欢吃鲱鱼，发现对身体又很好。 而且这个鲱鱼呢它属于深海鱼类啊，所以呢它的肉质呢非常的肥硕，而且营养呢也特别的丰富。 比如说蛋白质啊、钙呀、磷，还有维生素 AD B1 B2 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适合孩子啊还有呢老年人来吃的。 所以呢说到这个鲱鱼啊，咱们国内的市场呢很少见啊，就是想尝尝鲜的话呢，其实你也不妨定一定呢来尝一尝荷兰鲱鱼是怎么样的啊。好，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茄汁味的啊鲱鱼是100克一罐40罐，另外呢还有香辣味的鲱鱼呢是100克一罐10罐，这就是50罐。那么市场上呢一罐就要16.9，那么50罐的话呢要将近800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呢，以往我们北广购物呢卖过258，当然那是40罐了哈。今天呢我们又加了10罐，变成50罐了，但我们的价格呢在以往的情况下又降了，调整了，只要 199， 只要199，大家就可以拿回家。好了，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说到这个鲱鱼罐头哈，曾经啊，拿一个大盘子里边呢倒了5罐哈，然后一大盘子鲱鱼就出现了，很多人不以为它是罐头，以为是我做的， 对 啊，觉得哎呀特别好吃，特别受欢迎。一个呢，它本身都是一块一块的那样。 样的鱼肉。 对，因为如果大家看到这盘子可能碎肉，一看就知道是罐头。 对， 但是整状的那种大块鱼肉，像蒜瓣肉一样，大家很难想象到那个是罐头来做成的，就是压桌菜嘛。 对，而且它这个味道呢，又调得非常的好。 对， 可以说是美味啊，又非常的营养哈。然后呢，又非常健康。说到健康呢，是它本身这个罐头食品里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 对，所以很安全。其实赵老师，您刚才说到这个味道，我一定要说一下二弟的用心之处哈。它是为咱们北广的朋友们呢特调的这种口味，因为像很多北京人喜欢吃这种酸甜口的，所以呢给大家直接调到一个茄汁飞鱼，是那种酸甜儿，然后加上这个鱼的鲜香，所以吃起来不仅是大块的鱼肉，而且味道很好，孩子特别喜欢吃。 对， 那还有一部分是男士朋友，包括一些年轻的人士呢喜欢吃这种香辣的，所以再给大家调到一个香辣口，是那种小剁椒的微微辣，然后再加上这个飞鱼的鲜香，味道也是很好，包括非常下饭。 对，那天我用的就是酸甜可口的那个茄汁味的，所以它的肉质也非常的鲜美。当然了，那个香辣的也特别好吃，就是有一点点微微的辣啊， 对， 也是汁儿特别多，肉也挺厚的，所以那天那盘啊真的是特别受欢迎。 是 啊，另外有的时候呢，它这个制作啊也非常的方便，是易拉罐似的，一拉就开了。 对， 所以出去什么春游啊，或者说出差呀、甚至上班呀、等等的，咱们都可以带一点， 对， 饿了时候就去吃了。 开罐就及时了。如果说家里有米饭、有面条，或者是有三明治啊，或者是您给孩子卷一个寿司，都特别的方便。关键是开罐之后扣上去就是海鲜大餐了。 没错，你像我上次的话呢，把这罐一拉开以后哈，这个白嘴吃，就馒头、就烙饼，哎呀，就米饭啊，真的是非常香啊。另外有时候你要有点精力的话呢，里边搁点什么菜呀、或者搁点豆腐啊，再咕嘟一下，真的是特别好吃。 没错，因为我们是掐头去尾，全中间段人工切割，鱼骨都没给大家挑出来，直接炖到酥烂，可以吃到鱼骨当中的钙质之外呢，也不会卡到嗓子。 所以呢，老人呢、孩子啊，都是非常喜欢吃的。另外，年轻人呢，哈，没有精力做饭也可以啊，多备一点哈。 对， 以备不时之需、 尤其有一类人群，我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就是啊，要减肥的这类人群。 哦，真是。 晚上的时候不想吃那种大鱼大肉的，但是又得吃饱啊。我建议大家啊，放点小番茄呀、生菜、苦菊之类的，再倒上一罐我们的茄汁飞鱼，不用沙拉酱啊，直接一拌，晚上又吃得饱，又吃得好，又营养，第二天又不长秤。 另外呢，你像老年人呢，他们有的时候呢，有些没有胃口哈。但是如果老不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呢，对于他们的身体呢，也没有什么好处。 对，营养补给不上。 对，所以这个鱼呢，它的营养真的是非常丰富，而且味道又非常的好。平时呢，有时候饿了开一小罐哈，就着什么馒头啊，或者怎么样， 海鲜粥， 真的是非常好哈，又营养又美味。同时在这里提醒大家，阿尔蒂它的罐头食品呢是非常健康的，它里边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 没错， 所以大家呢吃它是没有任何负担的。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一罐在市面上价格要16.9元。 是的，是那今天呢，按这个价格来走的话，一罐也就是3元左右。 对，3.多元吃荷兰进口的飞鱼，大块的鱼肉，而且没有任何防腐剂。 而且说到这个飞鱼呢，在咱们北京的市场上呢是很难看到的哈。因为呢，你即便看到也都是基本上是进口的。 对。 所以呢，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阿尔蒂这个品牌的荷兰飞鱼罐头的劲爆组合。那既有茄汁味的100克一罐，咱们是40大罐啊。另外还有香辣飞鱼100克一罐，10罐，这一共加起来50罐。市场上呢，一罐16.9元，那相当于呢800块钱左右了。那以往呢，我们北广购物呢也曾经卖过呢，就是40罐卖到258。那今天呢，我们是50罐又多了10罐，但是我们的价格呢又往下调了一些，199，不到200块钱，199。 对，也就背着一罐3块多。 对对对，你3块多钱的话，一个好的矿泉水都买不了啊。 对，而我们今天吃到是荷兰进口的飞鱼肉啊。 对，好的，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就将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再送您30分的积分。那么这些积分呢，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当30块钱来使用。另外呢，对于这样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而且非常新鲜的，很多人呢都想多订一些啊。 对， 没关系，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您就放心吧，非常的人性化。 对，而且呢，在这里给大家保证一下，我们的品质首先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再来给您带来的都是新鲜的飞鱼肉制作的，同时都是荷兰进口的大块的鱼肉段，大家吃起来也会更加的安全和放心。 没错，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